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Monarchy 咧，去到發展到進一步咧，有時我哋有另一個名稱嘅，即係英文啊，就叫 absolutism。佢 absolutism 嘅意義咧，即係話佢有無上權威咁解啊，就是、absolute 嘅佢個 power 啊，就咁樣樣啦。咁但係呢種 absolutism 咧，嗱咁你英國人咧，你可以話咧就係即係佢自己值得自豪嘅，因為大家知道啊，工業革命、資本主義同埋民主制度咧，都係喺英國發生嘅。啊，即係最先發生啦，應該咁講啦，咁都好巴閉啦嚇。咁、啊、牛頓、達爾文都係英國人，咁唔使講啦，莎士比亞都係啦，唔使講啦嚇。咁、啊、所以英國係有佢值得自豪嘅地方。咁啊，講翻呢個所謂民主制度咧，啊當然，如果即係按照馬克思主義嘅分析咧，佢係同嗰個資本主義啊嗰、那個崛興咧係密不可分嘅嚇、啊。即係其實佢係一啲新興嘅資產階級，係向嗰、那個即係皇帝嘅皇權同埋貴族嚇嗰、啊那個權力、那個特權去挑戰。啊，最後產生嘅咁樣，咁但係始終嚟講咧，嗰、那個事實就係、是，最先嗱、啊，最先其實兩個步驟嘅，第一個步驟咧就係、是、就如果冇記錯係1215年咁上下啦，我唔記得咗啦嚇，應該係13世紀初咧就出現咗一個叫大憲章，大憲章叫 Magna Carta。Magna Carta， 如果讀過英史應該學過。咁 Magna Carta 咧，其實當時就係一個King John the First England King John of England 啊，英國嘅約翰呢個國王咧，就係、是、俾人咧就逼佢啦，差唔多係逼宮啊。嗱，逼宮咧今次就唔係要佢即係退位，就是、要佢簽大憲章。點解咧？而逼嗰啲人係咩咧？就係、是、貴族。啊，因為當時好多貴族咧就覺得，哇！呢、這個皇帝真係全部集權於一身咧，又隨時咧真係啊操生殺大權，要我哋生就生，死就死，話攞咗我哋啲地都得唔掂嘅喎，咁樣咁佢哋咧就為咗維護自身嘅利益，就係、是、團結起嚟嚇、啊，就對抗呢個國王。咁到最後咧，佢哋成功咧就係、是、逼佢簽咗大憲章。咁大憲章其實我翻查過啲資料咧，就之前都有前科噶啦，另一個皇帝，但係嗰個咧就係、是、好即係少量嘅，即係就係嗰個所謂放權啊，讓利啊，放權讓利。咁而家呢個咧就係、是、比較大一步噶啦，就係、是、所謂大憲章咧，就話皇帝咧佢就簽咗嗰份嘢咧，就話到明咧，即係原來貴族有啲權利咧，佢係唔能夠侵犯嘅嚇、啊，即係皇帝唔能夠咧獨斷獨行話乜就乜嘅，有啲嘢咧同佢貴族商量嘅咁樣，有啲權利咧就要放俾佢哋嘅咁樣。咁呢個咧你都可以話係一個即係民主發展入面嘅一小步啦，雖然嗰啲唔係庶民係貴族。系嘛？但系即系由皇帝落咗嚟啊吓。好啦，咁但系一路发展落去咧，当然其实嗰个历史发展就好曲折啦吓。咁啊唔能够喺呢度详细讲啊。咁但系另一个嚟讲咧，就应该咧嗱嗰阵时都讲，其实大宪章之后冇耐咧，已经咧系有一个类似国会咁嘅雏形啊吓。咁但系嗰啲国会嘅成员就系啲贵族咯，所以其实以前就系国会就贵族嚟噶吓。好啦，咁但系一路发展落去咧，其实咧好得意喎，有反复噶，因为中间咧。其實喺即係就係呢個十三世紀，即係同樣嗰個世紀啦，係1221年咧。咁有一個神學家好出名嘅嚇、啊，就叫做 Thomas Aquinas 或者 Aquinas 啊，就係佢叫做阿圭納啦，亦做咧。咁佢最先發表一個叫做係君權神授呢個咁樣嘅理論啊，即係個即係個神權嘅理論啊，即係話皇帝嘅權咧，其實直接來自呢個上帝嘅，係嘛、所以係神性嘅。咁後嚟咧，這個咧又再進一步咧。去到呢個16世紀末嘅時期呢，直情有個皇帝，英國有個皇帝好似就係、是、詹姆士一世、King James the First 呢，咁佢更加呢就講得好清楚，就係、是、君權神授呢樣嘢呢，佢著書立說呢就話到明啦、因為我哋個皇權呢就係、是、上帝所賜予嘅，即係佢係有呢、這個就係、是、無上嘅權威啦、所以呢大家呢就要服從即係皇帝嘅咁樣係咪，咁呢個呢就係喺呢一個、17世紀初嘅時期，但係去到17世紀末呢，呢、這個就完全受到挑戰啦！呢、這個係佢主觀願望啫，主觀願望。因為17世紀末1688年咧就好出名啦，如果係讀英史嘅人咧就一定知道啦。呢、這個叫光榮革命，光榮革命啊，就係、是、當其時咧嗰、那個國王咧，呢、這個咧就係、是、好似係詹姆士二世啊，即係、就是、我即係睇過啲資料啊，但係臨尾又唔記得帶嚟啊。咁但係咧當其時咧。其實就是一個很大的鬥爭嚟嘅，呢個光榮革命咧，即係史家都知道咧，佢唔係話淨係一個民主化，點解即係啲人係一心推動民主，唔係呢個問題。佢個最先嘅時期咧，係一個 宗教革命，亦都係一個所謂種族之間，即係國族之間嘅革命。原來當其時嘅皇帝呢，其實佢係好同情呢個天主教嘅，佢係傾向天主教。咁同埋佢同法國嘅關係好密切嘅。嗱，咁首先呢度呢亦都要講講呢，就係因為中間發生咗一樣嘢嘅，即係都要補充一下嘅，就係講由呢、這個吓頭先嗰個呢、這個16世紀末17世紀初嘅時期呢，就即係嗰有一段時間呢，英國係由基本上係天主教就轉咗係一個呢類似基督教嘅嘢，不過佢唔叫基督教，佢就叫做聖公會。咁呢一個呢就好出名，就係因為呢大家可能聽過啲歷史知啦，就係亨利八世，就係因為教會當時嘅梵蒂岡教廷呢就唔肯承認佢嗰段婚姻，因為佢要離婚又再娶呀咁樣呀。咁但教廷呢就唔接受呢個離婚呢樣嘢㗎嘛，係咪？佢話 What God has put together, let no man put asunder, 即係拆散佢。啊，咁呢、這個我以前係讀 Bible 㗎，我攞 A 㗎，即係中學會考。咁我好似讀聖 Mark 㗎，咁我成個聖 Mark 背到出嚟㗎。咁呢句說話我都好咩㗎，即係印象深刻㗎，即係上帝擺埋嘅兩個人呢，世人係冇咁嘅權力呢，係將佢拆散嘅，咁即係一夫一妻制啦，而且係終身嘅，終身結合。咁所以亨利八世呢即係風流成性啦，係咪？咁佢呢就要再娶啦，就教廷唔承認呢，咁佢一怒之下就要脫離教廷。脫離教廷於是成立咗聖公會，咁就叫做 The Anglican Church 啦。Anglican 其實就係英國有關嘅，咁英國嘅教會叫做聖公會。咁所以呢其實佢哋呢就已經話我哋擺脫咗即係教廷嘅天主教嗰邊㗎啦。但係而家呢一個皇帝呢King James II 呢，其實佢本身呢就好即係傾向於天主教嗰邊，已經引起好多人不滿喎，好多人不滿啦，係一個宗教之爭。咁另外呢佢又同法國嗰邊呢又係好親近。咁法國呢當然呢亦都係因為法國係完全係天主教國家嚟㗎嘛，法國係咪？咁所以呢其實嗰陣時如果讀返啲歷史知道呢，法國同英國呢真係個關係呢，哎呀真係撈亂骨頭，我哋叫做。其實佢哋關係密切到不得了嘅，佢又係親密嘅好多親戚關係，但係亦都係死敵嚟嘅，即係英國法國，即係好奇怪嘅呢兩個國家。咁但係總之嗰陣時呢，即係有一啲咁嘅勢力呢，即係不滿呢個國王呢個咁嘅作風呢，好擔心，到最後呢就係推翻咗佢，直情係發動一個政變推翻咗佢嘅，係宮廷政變。咁但宮廷政變入面呢就冇大規模嘅戰事，咁所以呢就呢個呢有時呢個叫做光榮革命 Glorious Revolution 1688年，咁有時叫做 Bloodless Revolution 不流血革命，不過呢個都係假嘅，其實中間呢係有死人又有流血嘅，不過唔係大規模戰士咁解啫，係咪？咁到最後呢就佢就讓位，咁讓位後嚟當然都有個皇帝坐返落去啦，但係喺個期間呢就呢個皇權呢就大幅退卻啦，就退卻到呢差唔多就係即係一路呢就變咗而家嘅英女王咁啦。所以自從1688年呢就係君主立憲，君主立憲就即係話呢憲法大定係 君主大 啊，最近我哋都講啦，係咪王維基都問過呢個問題，香港係咪究竟係法律大定係某某人大，特首大呢個字話究竟係法律大定係特首大，係咪呢？這個1688年呢就開始人類第一次呢提出呢個問題嘅，就王維基呢個問題啊，就係話憲法大定係君主大，個結論當然就係憲法大，冇錯啦。咁呢個呢就叫 constitutionalism，constitutional 嘅一個 system 啦，叫做一個憲政民主，即係話呢我哋大家就要坐埋傾一輪，即係傾一年半載都唔緊要嘅，兩年都唔緊要嘅，我哋就定一部大法，係咪呢個基本大法就叫做國家嘅憲法。咁呢個憲法有係無上嘅權威嘅，你就算係所謂皇帝或者最高領導人呢，你都唔能夠凌駕於呢個憲法。咁呢個亦都係民主制度入面一個好重要嘅精神啦。咁當然亦都講返少少啦，我哋中國嚟講呢，即係我當時睇過嗰套走向共和嗰套中央台拍嘅呢，其實拍得非常之好嘅電視劇集啊。咁樣呢就講孫中山最之前講呢個慈禧李鴻章啦，後嚟呢講孫中山呢同埋袁世凱，而且佢講袁世凱嘅地方差唔多係多過孫中山。咁講袁世凱後嚟佢係即係清朝嘅即係高官啦，但後嚟就係倒戈，咁就知就即係叫做同呢個革命黨合作啦，臨到最尾嘅時期，因為佢知道大勢已去啦。咁但係就要討價還價，係咪討價還價，咁就知呢就孫中山呢就為大局着想，就退位，將嗰個總理呢就唔做，就俾咗袁世凱做㗎嘛。本來佢都已經係最高領導㗎啦，係咪點解佢到頭來都係要復辟，搞返要做皇帝呢，係咪即係咁騎呢咁樣。 佢就係因為呢，即係如果我睇到電視劇集啦，雖然我冇話讀呢個近代史讀得咁深入，原來佢就係唔 like 呢樣嘢，唔 like 邊樣嘢呢，就係、是、憲法大過佢，即係覺得冇理由㗎。喂，我係最高領導，因為佢係帝制培養出身㗎嘛，佢、都係清朝人嚟㗎嘛，係咪？咁喺個眼中嚟講，喂，我而家已經係最高領導啦，吓、啊！我讲乜嘢就系法律嚟噶啦，即系佢仲系用皇帝嘅心态系嘛？咁而家立嚟讲咧，话议会啊，当时已经有议会啦，吓、成立议会啦，吓、民国嗰阵时，同埋嗰个宪法咧系分分钟，但系即系呢个议会咧就令到佢咧好多嘢未必一定能够推动得到啊，因为你议会唔过咧，你又推动唔到。而宪法上咧，原来即系理论上嚟讲，宪法系大过佢嘅，咁、佢就接受唔到呢种咁嘅安排咧，佢最后就搞复辟，就要做翻皇帝。啊，當然呢個係即係我嘅解讀啦，我睇嗰套電視劇集啊，係嘛？咁所以呢個就係憲法嘅精神咧，係好重要。 其實講到呢度咧，我都想講一下呢個憲法精神。即係話我哋其實而家個基本法咧、其實都係個憲法嚟。 係當然啦，小憲法我成日都講。 咁我哋都會大家常識就係話憲法就係最大嘅法律啦。係。咁但係都係講翻呢個香港嘅事就係話咧，其實憲法係一個背後嘅精神，係一個要所有人一齊定嘅一套法制嚟嘅。 啱，嗱，你讲得呢个好啱嘅，嗱，我哋打开少少啦。其实咧，香港好多人咧，即系分两派，一派咧就真系接受咗基本法咧，就系香港嘅至高无上嘅一部宪法，就系石小宪法啦。咁所以我哋咧样嘢咧系要呢个遵从系基本法嘅 基本法法律啦。 咁但系咧，另都有一派人咧，即系香港特别啲年青嘅人咧，吓佢系唔 buy 呢一套，我哋叫做吓。点解咧？就系、好似 Jeffy 讲啦，佢讲得好啱嘅。嗱，第一佢唔 buy 共产党先啦。咁呢样嘢系共产党主导底下推出嘅，佢第一个已经原则上佢已经佢抗拒啦，系嘛？第二个就系你讲嗰样嘢啦，就系话我定基本法嘅时期咧。當然我唔係要全民參與啊，唔通當時嗱，當時冇七百萬啦，我當六百萬啦，唔通六百萬人一齊開會傾嗰部基本法咩？係嘛，梗係冇可能啦。但係個問題就係話，如果係一個已經係一個民主制度咧，傾基本法嗰啲人咧，應該係我哋選出嚟噶嘛， 即係好似有個代議政制。 冇錯啦，如果即係嚇你嗰個咩基本法起草委員會乜乜乜乜嗰啲咧，所有嘅成員咧係民選嘅咧，咁我無話可說。 冇錯， 係咪咁講啊？但係個問題，嗰啲人全部唔係民選噶嘛，咁我點解要承認呢部基本法啊？嚇，呢個咧就係香港好多年青人咧，其實佢係有呢個觀點嘅，咁我係完全明白嘅。系嘛？咁但系只不过咧，就系、你又讲现实啦，吓、啊，即系而家嚟讲，咁你唔通唔接受咩？讲真，因为佢咁讲，基本法亦都即系讲明系一国两制噶嘛，系嘛？亦都保障咗香港吓，继、续而家嗰个制度啊、生活方式噶嘛，系嘛？咁唔通你话，诶、我唔承认基本法，咁唔承认基本法，不如咁就中央就话，不如我哋就一国一制啦，系嘛？即系香港唔好行普通法啦。啊，行翻大陸嗰話嗰陣時仲死得死啦，係嘛？咁嗰陣時你話勇武抗爭咁流血解放軍出嚟，咁我唔知點啦嚇。咁真係去到咁嘅地步。咁所以你對於基本法嘅睇法咧，其實係一個好根本嘅分歧嚟嘅。呢個講嘅憲法，咁當然呢個差開少少啦嚇。咁、但係我哋翻到嚟咧，就係講民主個發展啊，跟住落去係點樣樣咧？嗱，我哋唞一唞翻嚟咧，就再去討論呢個問題。 人民超市榮譽巨獻隆重推出多款海產食品， 日本廣島2L 級主食用蠔。呢一隻廣島蠔蠔身肥厚，肉質鮮甜，包裝前已經全部洗乾淨，解凍即刻可以煮食。無論是以日本的清酒煮、砵酒焗，又或者是中式的姜葱屈蠔，甚至是西式的吉列蠔，都咁好味啊！每包一公斤，約30粒，只是賣128元。 在人民超市購物滿400元，可享送貨服務。订购及查询，星期一至五上午11点至下午6点，打嚟25686811， 又或者上 www.25686811.com 人民超市网站选购啦。 迷迷香港系有种态度。